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同你讲下三不一没有唔会有错啊？ 哇！突然间转咗个话题，啲咁样。 唔系你记住，偶然都要讲少少呢啲嘢。但记住，我讲嘅三不一没有咧，系、我刁民牛嘅三不一没有。 嗯， 一不 系 不要成日严打。OK， 二不不要成日加价。三不不要成日冇房。 嗯， 尤其即系酒店房啦、啊。 嗯， 一没有系咩咧？ 冇女 系啦，不能没有女。我嘅三不一没有。 嗯， 但系点解我会讲三不一没有咧？ 嗯， 就因为咧，话可能一个月前啦吓，咁上下啦吓。 嗯， 咁咧阿黄毓民咧就喺个 B B Q 里边，咁啊就话咗一个三不一没有。 嗯， 咁啊去讲呢一次嘅立法会选举。 嗯， 嗱，我节目预早录噶。咁、我唔知道結果係點樣嘅。我唔知阿仁哥，嗱、我唔好講咩，因為我費事呢啲候選人咧，可能仲有會參選嘅。我覺得仁哥都會俾人丟 Q 埋嘅。 嗯， 到時就係阿基鬥阿欣。 嗯， 啊咁啊，但我又唔會講曬咁多名，因為可能阿森又會選，阿子又會選噶嘛。咁、我唔知佢嗰啲大約提名未啊？我費事嗰度跟翻個玩法。咁、我就唔會講全名啦。 未自己提名，我哋唔使跟嗰個規矩。 但我哋出依集出街要啊嘛。 哦， 係咪啊？ 出咗街喎、 啊。出咗街啊嘛。所以咧，即係可能到時阿仁都 DQ 埋嘅。 嗯。 OK， 啊小麗就唔怕啦，啊劉小麗就已經 DQ 咗，所以唔怕講。劉小麗就要咩 DQ 啦？ 嗯。 咁阿翁文卿咧， 嗯， 就喺個 barbecue 裏邊就同大家講， 嗯， 佢嘅三不一沒有。 嗯。 哇！我真係覺得。阿黄毓民咧，一如过往，始终如一。 嗯， 佢嘅三不一没有系咩咧？一不参选， 静落啦，凑下孙啊嘛。 二不助选， 嗯， 系啊，好鬼辛苦啊。 系咯，其实即系企喺条街度，日晒雨淋，系嘛。 三不参选，不助选，不投票。 啊叫人唔好投票， 因为招土啊嘛。 嗯，咁啊奇怪喎，真系。 系咪先？最好噶啦，唔投票，咁咪欣赢咯，咪先。 系咯， 投票。 点解要唔投票咧？系嘛？ 咪欣赢。 即系佢又撒红掩机噶。 唔系，佢讲咗啊，佢唔系擦阿基，唔系红掩机，阿基。 哦， 我要讲真名啊，应该我可能跌咗佢，应该跌阿红掩机，唔系。可能唔係佢唔肯定嘅，當然我唔會好得人聽啦。 咁但係佢請阿基上去做嘢做節目噶嘛？ 佢就話幫阿基出氣。 哦， 啊，屌你啦，個個俾人屌，唔出氣。 林 鄭阿基先出先出氣， 林鄭都揾人出氣喎。 係啦，三不一沒有嘛？咩一沒有啊？泛民沒有不總辭嘅理由。 嗯， 佢就係強調佢自己焦土政策。 嗯， 冇嘢喎。 咪啱喎， 啱喎，佢冇錯喎。 橫掂依家立法會都個議事規則都改成咁 啦。即係我就咁睇嘅， 你留喺度做乜啦？ 我就咁睇嘅，即係招乜撚嘢唔招咧？下屆咧全部 DQ 嘅咧， 係咯， 係先？ 你知啦，連朱海迪都有機會下屆 DQ 嘅啦。 你有冇參加個六四集會啊？ 係咯，你有冇嗌過打到一檔專政啊 ？DQ， 所有人都嗌過㗎啦 ，D 硬啊！ 系咯，咁下屆大家唔使選噶。 系啊， 咁其實如果要 DQ 阿仁啊，好簡單啫嘛。 嗯， 你嗌個跌出一黨專政喎。 支聯會咁啊，大佬啊， 你支聯會喎，支聯九族喎，而家你真係支聯曬噶喎。咁係咪一時 DQ 埋咧？我覺得其實我估計 DQ 會 DQ 過都唔知啦。 基本上民陣啊，支聯會嗰啲 DQ 就得，係個個都 DQ 噶啦。 下次 係啦，可以出翻嚟選 DQ。 嗯。冇啊！李柱铭出嚟选都 DQ，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都 DQ 你啊！你识咩基本法啊？你 所以冇用嘅。OK， 咁啊，咁所以佢个焦土政策， 嗯， 哇，即系一如过往，始终如一啊！ 嗯， 即系我成日觉得阿翁文卿咧，佢自己咧 對個政治選舉泛民咧係招到政策。 嗯， 佢屋企家庭 都係招到政策， 都係招到政策。 咁招？ 係啊，你睇下，由十年前，蘋果踢爆篤咗佢仔，俾差佬拉咗，話佢管有少量大麻。 嗯， 唔理招到。 嗯嗯嗯嗯， 招到用上幾年用猶太人吸毒咯。 嗯嗯嗯， 喂，招到咯。 哦， 你明唔明啊？ 即系还掂都唔掂啦，放弃啦。 唔系，你记住，我对得泛民招讨，咁我本身我都要对呢个招讨负责任，我就对我屋企人都招讨，好啊，我唔会话，喂，我个仔，哎呀，管有少量大麻，我叫佢唔好，唔好啦，唔好咁样啦，我叫你招讨，喂，继续，咁佢仔嘅真靓话喎，佢真係招讨喎， 招到上大陆。 招到上大陆又用银他人吸毒喎。咁阿郁文应该点做啊？继续。你一日唔打百分针，你都未试过最招讨啊。咁你咪 咁介绍俾阿嗰份报纸个老细咪啱囉，打百分针。 OK， 係啱啊。係。咁所以阿郁文对泛民總辭是三不一沒有，他都屋企都一樣，三不一沒有，一不理個仔吸大麻，二不理個仔用猶太人吸毒，三不理個仔將來會否打百分針，三不 沒有。 我話一沒有啊，我沒有當生過啦，三不一沒有。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咁你话阿郁文系咪应该支持同敬重咧？所以喂，但系真系冇办法啦。即系见到阿郁文三不一回有，我都三不一回有，咁样系咪先？咁啊，其实我觉得阿陆都三不一回有啊。一不要俾老婆知道。二不要俾妈妈太知太觉。三不。希望啲網友不要跟佢屋企人講 ，OK？ 一沒有咩啊？我沒有上身，啲女係唔會上我身嘅。咁啊，六到三不一沒有咧， 沒有感情， 沒有感情啊！除咗對老婆之外，啊個個三不一沒有，哇！原來三不一沒有，好好多人都嗰度喎。我話埋俾你聽，呢啲簡單易講嘅口號，係好撚容易入人個腦啊！ 即係好似啲宗教口號咁 樣。係啊，宗教口號，好撚恐怖。 喂， 不參選，不助選，不投票。佢主要就係不投票。泛民總唔總辭其實唔係大問題，因為將來都唔會有泛民喺度。 係啊， 所以佢最撚毒嗰樣嘢。 縮埋陳學呢個陳方入去之後，咁你咪 實 DQ 曬， 中意點玩就點玩啦，成立 派。DQ 曬，所以下一屆唔使選。 嗯， 下一屆係俾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同埋新民黨自己爭。咁我哋睇下我投唔投葉劉到時喎。嗱，葉劉要對我好啲啊！啊，你唔好成日去，喺度叫人唔俾食煙啊！啊嗱，工聯會俾個機會你大把煙民。你產食煙啊，咁我就選你票咯。即到成日刁民我冇得揀，我要投你工聯會，我屌你老闆，我到時我睇到你招討啦，到時我就同你招討啦。我話先咧，而家招討呢啲係共產黨最希望你做嘅事，你又做咪做咯。啊咁樣，我係講到咁上下，你有冇嘢補充啊？冇嘢補充，講翻我自己。 好啊， 冇啦。三不一沒有。要成日驗打，我就好撚灰，唔係黃毓民咁講我好撚灰，係驗打令我好撚灰。我可以話你聽，今時今日，我啲飯盒剩翻一盒，小豬，可能今日節目出街，小豬都冇埋，好嘛？好講下邊幾個先，小新新。 小影， 你問大的就知，因為佢要通過大的有聯絡。 嗯， 小新新已經翻，今時今日已經翻咗鄉下，節目出街就翻咗鄉下。我問佢幾時翻嚟，佢話以後都唔翻嚟，可能已經儲咗錢，可以開電子。要等佢去， 等佢生意失敗。 係啊，等佢生意失敗。咁做人唔好咁仆街，明唔明白？我都用我都仆街啫，我唔想俾小新仆街。 你都望佢好嘅， 我都希望佢好嘅。OK。 好，一个走牌。 嗯。 第二，李思琪，李思琪跟咗张强已经去捻咗惠州，惠州咁捻远，屌你老咩？我可能嗌你做法吓，冇埋。表妹，环江表妹，嗰日咧，环江表妹又去咗惠州。 哦，又去咗惠州， 冇埋。小影，OK， 早几日就系、是、早几日啫。佢就翻嚟，佢就翻嚟啦。佢翻嚟咩咧？佢翻嚟东莞。 哦，东莞。 去边度咧？去啲服务区。 哦， 乜嘢叫服务区啊？ 停车嗰啲咯。 唔系、哦，去咗一啲电子厂嘅服务区。 吓咩噶？ 去做工人 咯。我咁犀利啊！ 去做工人咯，做打工仔咯。 哦， 我问佢几时仲会唔会翻嚟？佢话唔会。 嗯。 啊！佢已經俾佢已經俾咗張臨時，佢將嗰張臨時工作證貼咗喺佢朋友圈。 嗯， 喺東莞大力啊， 係 咪大力啊？ 唔知 咁咪唔使查啦嚇，我最尾個力字啦嚇。喺度做緊工廠。 嗯， 冇賣。 嗯，哇！真係通常淨係聽到啲工廠轉去做坐台，就好少真係聽到坐台轉翻去做工廠喎。真係 有嘅 少咯。 你可能太年輕啦，唔係太年長啦，你記憶力冇曬。 嗯， 從前，我哋東微，有一個叫小妹，小妹就係由哥，去做工廠，但係唔同，因為佢阿媽喺東莞做，東莞住，佢夜晚要做哥，唔得，佢驚俾阿媽知，佢要過冷河，做工廠，所以。有咗工廠嘅，前節目主持阿傑先生，佢走去問因為小妹都會過嚟幫即係你知啦，做工廠，你諗下黐緊線咩？投咗幾千蚊人民幣託咩？ 都 嗰時佢客串下，佢又問點樣？我話黐緊線好撚悶， 好想飲， 好撚悶，有冇錢？屌你老母得幾千蚊，小影走埋，而家我嘅飯盒。得翻小豬， 都 OK 啦。小豬質素嚟講， 2500㗎，我仲要包埋車費俾佢啊。個酒店都400多啊。同佢我唔會食得好嗨嘅咋。話聲啫，你見到我同佢同埋你啊，你太太我都食去食辣莊啦。喂，我唔會 刻薄佢， 唔會刻薄佢㗎。我每次見佢，我基本上都有禮物㗎。大佬唔係送俾佢，我都送俾佢個仔㗎。我送咗支拍架俾佢㗎。唔係嗰啲屌你咪幾兜嘢一支嘅派克筆啊，係一支镀金嘅拍架筆，5+6+水啊。當然我有攞有八字嗰陣幾嚿水一隻送俾佢。每年我送好多禮物俾小豬個仔㗎。就所有見親佢我就破財啊。但阿小豬係值得俾嘅，故事就嚟啦。即係未講我而家個故事啦咁故事就嚟啦。死過翻三嗰一集，當然好多網友話鍾意啦。我都覺得我自己個位係非常表現得好嘅。唔使自己讚自己，根本就係、是。OK， 啲網友話好撚正嘅，好撚精彩嘅。OK， 我講完咗我嘅嘢，我冇講大話，講曬完全俾你。原來小豬嗰日都好精彩。小豬。8:00就有啦。佢就精啲，佢搭地鐵。但係唔好意思，原來咧當日咧地鐵咧就喺架空嘅地方就要停。 哦， 係啦，唔架空嗰啲咧就去到佢可以行。咁小豬落車，因為喺環江有啲路，有啲地鐵架空噶嘛。落個車，佢仲有6站。 沙井。 係沙井，沙井，沙井，仲有6站。先到沙井。 咁即係要轉車。 6站。點算轉乜撚嘢車？ 唔係嗰啲電瓶車囉。 幾撚車？ 冇啊冇真係行路返屋企。 行路就6小時。行路6站。大陸地鐵6站唔係香港地鐵6站。香港地鐵6站呢即係我行去由牛頭角行去觀塘站呢我可能5分鐘。但大陸嗰一個站去行一個站呢起碼半粒鐘。6:36个3.5小時。小豬無大姐。當時都係都打緊風。 都橫風橫雨 好彩沙井係內陸。 吓冇冇到可能冇咁劲。咁啊，唔知点样啦，小朱一路嗌滴滴啦，一路就接唔到的士啦，一路就喺度行啦，隔篱风吹雨打啦，哇，又冇大遮啦，咁最后翻到去，翻到屋企，佢话湿晒，比我同我做嗰阵更加湿，因为全身湿晒， 行咗几耐啊？行咗3个几钟啊，真系， 唔知啊，冇问啦。哦，我听佢喺朋友圈咁样同朋友倾偈，我过多1000银俾佢咯。 O K， 咪冇办法，冇办法唔俾嘅。你我睇唔到我就唔俾啫。一手一脚我造成嘅，俾咯，几捻大镬。所以佢系小姨值嘅，但系都唔可以成日咁样啊，大佬。下次我就要送，我应承咗话送只表俾佢啦，仆街。我当然唔会送只捞俾佢啦，咁啊起码都送只智索 B B G 啊 ，B B G 679啦，咁下次又要送啦。哇，跟住嗰年就要送啦，佢个仔嘅新年礼物我要送啦。咁好撚咁同佢一齊玩一次4000-5000呀，其實可能貴過一次神獸㗎，但係可能有時就會平啲嘅，因為嗌飯就平啲，但係嗌小豬就零舍貴㗎。咁啊而家個個都走啦，何止我啲女走啊，阿碌你見女都走啦，舒淇，阿大德同阿舒淇可能有微信啦，傾下偈。咁阿舒淇就話：喂你唔過嚟我度，就咁樣鬧大德啊，就同阿大德講：你唔過嚟我度，我你可以住我度啊。點解佢可以話住我度咧？就因為發上唔到酒店咯。要住佢度咯。 即沙井啊， 係啊。咁、哦 okay、大德當然啦，喂呢啲大德嗰啲屌兩次佢唔屌啊，係咪先？咁佢話：望，我啲藉口嚟啦，大家咁講啦。跟住咧，阿大德就問：阿張佢而家都去咗惠州喎、啊。跟住阿舒淇就話：係啊，我都打算去。哦，舒淇去買。咁所以咧，去到咁撚遠咧，我就嗌唔到佢翻嚟嘅。因為其實真係幾即係幾折騰嘅。我成日覺得喺惠州翻嚟深圳嘅話，當然啦，其實時間就唔會好遠嘅啫，成日都有九個字啫，或者一個鐘頭啫。而家深圳 個幾鐘啊？ 個幾鐘啊 ？OK， 唔緊要啦。其實最快45分鐘。林林同我講。 邊個啊？ 林林，阿姓 X 寶嗰個媽咪。45分鐘，我話佢去嗰度啦，可能唔塞車啦。 啦， 喺橫江喎、 啊，喺橫江近少少，近半個鐘咯， 差唔多咯， 個半鐘快少少咯。 係咯係咯係咯，咁差唔多啦。咁咁好多女走啊，走就一件。咁我而家我都逼住要可能要揾翻啲飯盒啊。我啲飯盒真係完全唔夠啊，真係而家得翻小豬真係，喂，真係一係要去玩多啲，一係就覓飯盒。所以咧呢一期咧。就要頻密出山啦，咁啊頻密出山，梗係有錢啦，咁啊真係希望啲網友啦，神山虎啊嗰啲，啊得如果得閒就捐下啦，唉都唔係一定1蚊嘅， 一集1蚊嗰啲算啦， 唉真係唔好又唔係一定1蚊嘅，有時都揾大鑊啊，我又要揾啲飯盒，我揾飯盒唔係一定為我自己噶，我話啊你哋可能做個節目俾大家聽噶嘛，大佬啊係咪先，都係要捐助下啦，你幫你捐都冇辦法嘅，我唔會咩嘅。咁啊，係我呢一期呢、這個風暴對我影響啦。咁啊，講翻正題啦，仲有10-20分鐘到啦，我可以，我就講咗我啦。咁呢次我去惠州，好嘅唔好嘅喺上兩集就講曬啦。OK， 咁啊，講下我呢一次同我嗰件女，同埋我睇女嘅過程啦。開嚟一睇，我就見到有其實第一轉咧。阿張強已經將佢最好嘅女仔攞出嚟㗎喇。其實有啊，我已經見咗有件我見過㗎、但從來我冇嗌過，亦都網友係冇嗌過，亦都係見過 嘅。又係神獸嘅。 喺神獸嘅。咁佢啲眼大大矮啲啲面圓圓嘅。都幾樣都幾靚嘅，但我就唔鍾意睇面圓。但佢係靚嘅面圓喎、OK？ 咁、如果譬如如果佢係後期3-4轉入嚟呢，我就要咗佢㗎喇。因為佢算係靚女嚟㗎，矮少少嘅啫。OK， 咁呢個 skip 咗啦，跟住睇，因為我先睇好耐，十幾轉啦，我冇10幾20轉，有10幾轉啦。咁大概係10轉到啦，我就見到有件喂唔錯㗎噃，唔算好高，都算高高地啦嚇，冇你嗰件咁高啦，應該照計，因為我坐喺度唔係好覺，唔知佢幾高嘅，咁都瘦㗎，瘦底，咁我睇佢都平嘅，再睇清楚個樣子，你十七歲夠未？喂，佢好多樣都啱我，但我睇個樣子，喂呢、這個真係十七 隧道嘅啫。 嗯， 佢又過唔到我自己個心理個關。 嗯， 跟住我同你媽咪講話，我其實呢件得噶，你可唔可以揾呢件大少少俾我，話曬你啊？ 嗯， 跟住個媽咪話夠稱啊，跟住我佢幾多歲？總之夠稱啦、啊。你一去一來都唔敢講你幾多歲。 嗯， 咁就肯定唔夠稱啦。 嗯， 喂，你講到咁樣樣，我更加唔要啦。我算啦，再揀再揀。 嗯， 咁到咗最後嗰轉啦。咁啊媽咪咧就帶咗四五個到六個到啦，因為已經冇八九個或者七八個你揀啦。 嗯， 啊咁啊四五個，咁我見咗佢，哇，係白骨精。 嗯， 佢隻手臂咧真係好似可樂樽咁。我坦白講唔係喎。支可樂樽好易粗喎，佢隻手喎， 咪佢隻腳咪好似我哋手臂咁粗咯， 唔得啊，咁又冇咁樣又，佢真係瘦到咁撚樣咯， 嗯， 喂，嗱當然啦，個樣就好撚普通啦 ，OK 嘅，嚇、啊、眼大大 啦，咁但係佢一個幾吸引人嘅胸部啊， 嗯， 咁啊睇過，因為 即係同佢個身材咁瘦唔成比例， 唔成，即係完全唔成比例嘅嗱，我都。翻房先講啦 ，OK。 嗯、 我到我個翻房，我先講。佢一路坐落嚟，我一路以為佢自己攝嘅。 嗯。 underbar 又好啊，咁撚嘢都攝 出嚟。 乜都攝 出嚟。嗰個睇得出唔係，嗰個我同攞嚟一睇都知唔係攝。 嗱，我 攝唔到啊，嗰個 一定係假嘅，冇可能，因為佢嘅手臂， 手臂完全唔正常，就幼嘅。 收到嗱，可能啲手臂又好似支可樂咁粗啦。 嗯。 唔係一公升可樂喎，係支750啊，呢支叫咩 350啫嘛， 啊330可樂或者膠樽可樂， 嗯， 細只膠樽可樂咁粗，嗰只腳佢嗰只大髀， 嗯， 就等於我小腿咁粗， 系咯。 問佢幾重？ 嗯， 80斤。 嗯， 哇！如果嗰日打風嗰日，佢係小 豬，佢 一定吹走咗啦，吹翻嚟啊！因為吹翻嚟我度啦。佢點行？點樣行出街啫？瘦到咁喎。 嗯， 咁啊喺度一路喺度玩啦。咁其實過程咧。上幾集咧就已經講曬啦。 嗯。 咁啊，我哋又喺度同你玩完啦。咁跟住就我哋長情唔講。 嗯。 咁我就保持一個好清醒個狀態嘅。 嗯。 我狀態係咩咧？我其實本身就自己充咗一支神山虎。 嗯。 咁而家咧，我已經 upgrade 咗自己嘅。我以前咧就揾個膠樽去裝住嘅啫。 嗯。 而家我揾個保温樽。 嗯。 我買咗一個細嘅保温樽，160毫升嘅保温樽。就我嚟裝神山虎，咁、 嗯、 每日咧，每次咧，我去到酒店咧，我先充定，就熬，唔使連筋都唔使啦，而家就熬就已經暈啦，暈出啦。咁咧，佢個温暖啦，可以保持到6個鐘頭， 嗯， 即係6個鐘頭都仲暖嘅。譬如如果你4個鐘頭咧係熱嘅，或者咧我試過4個鐘頭仲係熱嘅，嗰啲嘢，咁我帶住啦。咁其實我知道你有解酒丸又好，乜嘢都好，你只要不醒。就不能人事啦，不省人事啊嘛。 嗯， 你知道不省就好难人事噶啦。咁所以我要知道，哇系要玩嘅、哦，你真系咁样冇人好嘅报告唔谂得嘅、哦，或者系咧次次都半 Q 半 Q Q 半，好似你哋咁系嘛？你哋又唔紧要啫，真系你哋唔紧要，偶然我频频、哦， 嗯， 我频频饮到大捻晒嘅，好啦，咁我就用一招偷呃拐骗嘅方法啦， 嗯。 普通人其實一睇就知㗎喇。 嗯。 我係飲嗰當日我係飲純嘅威士忌。 嗯。 我係唔溝。 嗯。 綠茶嘅。 嗯。 我就 溝冰。 溝盡量溝冰。好大量嘅冰。 嗯。 但係每次呢你呢裏見到我呢我就將一杯純嘅倒落去。 嗯。 但我好撚多冰嘅關係呢第一陣呢你可能就都仲係酒精嚟嘅。 嗯。 啊、你冲多两冲、 嗯， 跟住有啲人咧，你饮完咧，佢帮你斟噶嘛，佢、 嗯、 未必会斟纯威士忌俾你噶嘛，佢、 嗯、 斟啲绿茶嘅威士忌俾你嘛，就仲稀释啲， 嗯， 其实冰就已经占咗嗰杯嘢嘅一部分啦， 嗯， 咁我啲女见到我，喂，我饮纯嘅，我梗系唔使杯杯容你清啦，同埋咪下咯， 嗯， 喂，因为家就有冰嘅关系，我咪你唔觉噶， 嗯， 我咪你唔觉，所以基本上嗰日我系等于冇饮酒， 嗯。 空笑聽到未啊 ？OK， 我今日等於冇飲酒，我係非常之清醒。咁啊，其實我又可以試下嘅，我呢個方法嘅。 嗯。 啊，咁啊，一定可以少少酒嘅，因為你叫話曬你叫飲純啊嘛，啲、 嗯、 人唔會叫你一杯一杯過嘅。 嗯。 飲曬佢啦，你黐撚線乜純嘅、啊？ 你又飲杯咯，佢唔肯制㗎。 嗯。 咁你咪倒咯。啊，一倒完之後咪加啲冰咯。溶咗之後你又加啲冰咯。 嗯。 啊，唔倒住又加啲冰咯。你加冰係多過加酒，但係偶然咧就要俾啲人見到你攞住個加啲純嘢落去。 嗯。 偶然俾人見得㗎啦。 嗯。 咁你又飲冰少少咯，又有加啲冰咯。 嗯。 咁你就飲好撚少酒，但係當然啦，你俾得七嚿八嚿嘅，你諗住醉嘅，咁你興奮嘅。咁啊，咁啊， 唔係好似空少咁咯， 係咯，咁你冇空少咁咯，咁啊冇辦法噶，係咪先？有人話啊，哇！我俾你咁嘅錢，我梗要開心要醉啦，唔醉冇玩啦。 咁你咁猜冇辦法啦，你猜冇唔會贏添咯， 係啦，咁你冇你咪唔好玩咯，唔係喺間房喺 K 房度唔好玩，喺張牀上邊唔好玩咯。 嗯， 我 K 房玩緊要， 嗯， 但唔係飲酒緊要。OK， 我飲可樂都 high 嘅。OK， 啊，我而家做第四集啦，今日。我都仲做咁好 energy， 點解？因為我今日飲咗兩支可樂， 嗯、 我都興奮嘅。OK， 好咁啊，即係楊永和，而家我呢方法係可以令到我少醉啦。 嗯， 啊，因為你記住，最緊要係乜嘢咧？我飲下純嘅話，啲人幫我倒酒，佢可能會倒啲綠茶溝啊，威士忌落去，係淡上加淡啊。 嗯， 係一路幫我稀釋緊我杯威士忌，但係你啲人就會認為我嗰杯係純啊。 嗯， 咁屌你，我一定可以飲少啲啦。所以輸都唔緊要喎，真係輸咯，屌佢佢真係， 嗯， 唉咁就保持一個好舒服嘅心態， 嗯， 咁跟住玩到大家啦，阿空先空爛啦，啊咁啊，你見到發癲啦，真係假如分啦，嗰個發癲啦，個個係漏抽啊，咪漏我抽嘅， 嗯， 驚閪你啊，倒一杯純嘅，咁我咪飲，輸咗咪飲，跟住你我話你都飲純啊。屌你啦！佢都驚啊嘛，佢都驚佢自己真大冧啊嘛！佢玩玩佢都驚咗你啦！佢見我飲純，佢就唔會點樣漏你噶啦嘛！ 嗯、 即係你啲心理戰嚟噶嘛、 嗯！ 當然你遇著一個屌你都會同你攞你條命嘅，嗰日最多唔翻屋企嘅啫，最多連淨係要坐多啲錢，連屌閪錢都唔要嘅，要同你攬住死嗰啲咧，咁嗰啲例外啊，唔係未試過，嗰啲以前都試過嘅，啊都試過嘅，但係而家冇呢啲噶嘛，揾錢緊要啊嘛！佢咪唔對你咯，所以嗰日我係保持好㗎。咁啊，跟住我仲同阿張強女食宵夜，我同阿張強女食宵夜，我哋四條友連埋我條女同阿張強同埋阿另外嗰個經理，同埋阿張強個 靚仔 表弟、五條友，咁啊嚟食宵夜，我哋飲多咗十支啤酒啊！ 哦， 大佬，我就覺得嗰啲啤酒流啊，完全冇唔醉嘅。咁保持咁啊！我順便食宵夜嘅時候，順便我食俾間神山府啦，暖暖地飲落去，快吸收。 嗯， 哇！屌你老尾， 醒啊！ 醒！屌你又唔撚柒醉，哇！神山府就因為暖啊，吸收係好好，真係好好多噶，話俾你聽。又有半個幾鐘頭，我食宵夜，去俾個吸收，跟住阿張強就兜我去酒店啦，因為佢自己嗌代價啦，佢終於要嗌代價啦。 嗯， 唔係話佢自己醉啊， 嗯， 係因為佢人生路不熟啊嗰度，所以佢嗌代價，因為佢長安唔係佢東莞就識啲大隊長啫。 嗯， 喺惠州佢唔實識噶嘛。 嗯， 係咪先？所以佢會驚咯，佢咪要嗌代價啦，佢咪代價兜咗我去酒店，咁啊張強自己租咗賓館，八兜嘢一晚嘅，咁啊佢翻工梗啱啦，係咪啊？好，咁我哋咁啊去咁啊上到酒同我嗰條女上到酒店啦。我沖涼先，咁啊，我俾攞翻條肉蒲俾佢，我話你都用肉蒲啊，我用普通話講噶，即係唔鹹唔答佢啫，一定聽得明，都聽得明噶。我話你其實沖完涼咧，你唔使抹身嘅，你摟住個肉蒲咧就好舒服噶啦。咁佢聽我講啦，咁樣我沖完涼，我摟住肉蒲，到佢摟出嚟，咁咪睇咯，咁行過嚟。咁一路我都未知佢咩身材，因為我一路以為攝噶嘛。咁啊，跟住唔使講啦，攬攬石石揸揸啦，啊，伸隻手去摸摸啦，哇，塊嘢真係屌你老母靚到，即係摸都知靚啊。 嗯， 一條線，脹卜卜一條線。 嗯， 摸也未睇過 ，OK， 唔係晏啲有第二 Q 有睇嘅，第一 Q 冇睇過。咁跟住而家要揸揸個波，執壞， 堅嘢， 堅嘅喎，我即係點樣？因為我其實我冚張皮㗎嘛，咁啊炒同揸我都係冚張皮㗎嘛，一揸，咦？打開張皮先，睇睇先，壞堅喎， 唔係涉㗎喎。 嗯。 但好撚奇怪佢三個乳頭 喎。嗯。 我唔係睇咗咗個粒物嚟。 哦。 佢喺兩個乳頭附近仲一個乳頭附近仲有一粒物。 嗯。 好巧妙就喺個粒物度聞咗隻公仔。 哦。 最撚肉酸就係咁。成個人冇乜嘢閪嘅，其實你三個乳頭都唔緊要啊，嗰粒物物嚟嘅啫嘛，都唔撚緊要。你問個公仔攞住氣球，定係將佢粒物當係一個鏟咁樣攞撚住保齡球咁樣攞撚住，我屌！我覺得哇，好撚肉酸。 嗯， 咁算咯，咁啊，但係你不堅喎。 嗯， 呢個八十斤嘅女仔，你個大髀係瘦到好似我個腳瓜咁瘦嘅話，你真係冇理由一個。B 級嘅波你 B， 哇咁就玩你波都夠啦，你知其實小弟咧係偶然會有啲大波啫，平時都係好很細噶嘛。咁其實因為我中意瘦噶嘛，咁呢個就真係唔可定啦。其實我唔係真係中意細波，其實我中意瘦咋。但係喺瘦嘅話就冇你冇得揀，通常都係 貧乳， 都係貧乳。咁呢個唔係喎，哇有乳喎，雖然 B 都唔好大。但已經俾 B 啊嘛，應該喺佢樣 B 啊，未到 C， 未真未到 C， 未到 C。咁 唔係佢會唔會有嗰個粒位先？即係如果你放鬆個乳房嘅時候，你睇唔到呢度有條接痕嘅。 冇。 哦， 佢都 B 嘅啫 ，B 到啦。我清楚 B 到啦。哇！咁啊真係好正啊！咁加上神山虎啫，因為佢真係其實個身形係個煲頭，個樣又唔係啦。OK， 因為我其實我反而唔係好中意咁個樣。你覺得佢 OK 咯 ？OK， 我唔好中意嗰個樣。但個身形係好撚中意咯，我就。除咗嗰粒物，都其實唔係除咗嗰粒物，係除咗嗰粒物隔離嗰個紋身 公仔。 嗰個公仔我好撚好，嗰個公仔又唔係大，手指兩隻手指咁大隻到，仲細可能細過兩隻手指，好啲肉酸都唔撚緊要。咁啊，跟住神山虎嘅關係啊嘛，冇飲酒啊，即係其實冇飲酒嘅關係啊嘛。勁共咯，點勁共咧？咁啊點講咧？做下，咁跟住就狗仔式啦，狗仔式啦，好撚快！你知，即係我成日講我強調咧，我係狗仔式，我係零舍入啲嘅，要啪啪啪啪啪啪嗌，佢因為一嗌啊，即係可能正面即係全教住式嗰時候咧，佢都好似一條死魚咁啊，哇！呢只乜撚嘢？即係我冇料到啊！咁俾啲料到佢睇下咯，反轉佢咪插喺下面喐佢咯。哇！跟住已經有俾曬反應啦，砰砰聲。我發覺我春袋下邊有水啦。係我春佢啲水多到我春袋下邊都感覺到佢啲水掂咗落嚟。哇！好正啊，爽啦、啊！因為天然噶嘛。好撚快，有神山虎都好撚快。咁死咗！哇！我覺得哇，屌你乜撚嘢事？咁啊，真係唞氣啦！咁我諗啊，喂，快撚，快啲煤氣， 整到 你一跳得，哇！呢啲都幾好嗱、啊。我強調話，呢次係點做咧？佢喺我上面先，佢觀音坐蓮先，跟住我反翻轉，跟住我對坐啊，撳翻佢落床，就跟住傳教士，跟住就反轉佢狗仔式 ，OK。我呢喺呢次咁啊，喺狗仔室裏面完結嘅。好唔緊要咁啊，一路翻瞓啦。咁當然我都有少少走啦。咁我攞嚟瞓，大概瞓到唔知幾點咯，可能係八點鐘到啦。即係其實好清楚噶啦，因為八點鐘咧，阿 uncle 咧就 send 咗個 message 過嚟，話佢走啦。咁我就響我就望一望，我 uncle 走先。咁我即係八點啦。咁啊醒咗啦。咁啊因為響個微信，我都話我醒咗啦。咁我醒咗，搞佢咯。咁我當然又好似立法會選舉泛民講咧，由上而下噶嘛。係咪先？即係嗰啲建制派都由上而下，咪由上而下冇耐咯。咁冇耐，我都真係好撚得嘅。咁跟住，喂，打開張被，睇曬佢全身一攬嘅先啦。即係第一次咧，我打開咧，其實打開個胸嘅啫。睇曬佢咯，哇！即係一線包嚟㗎嘛。咁當然啦，其實啱啱瞓醒，一線包咁咪點啫？咁都係我瞓翻落張床度，咁諗住等佢又騎上嚟啦，好似第一次咁啊！哎呀，佢靜冷氣啊，唔撚滯， 唔喐， 俾個屎忽我，即係俾個背脊我，係嘅屎忽， 背啫， 俾個背脊得住我，咁啊跟住揸住我碌嘢喎。 嗯， 你知神山虎啦，眼即係長少少啊嘛，咁就喺後邊 即係我又瞓喺度打質，佢又打質，咁啊插下插下，插下插下，哇！都幾離了喎，係咪先？咁當然啦，你又加上有張床嘅摩擦，你都唔會太 feeling 啊嘛。哇！妖嚟啦，我仆你個街，起身，再嚟一次麥當勞，你知唔知咩叫麥當勞啊？ M 字咯、 啊、，M 字，但系呢度咧就好少可以 M 字嘅。咁、咧通常咧我就会将嗰个女仔挂喺我嘅手臂度。OK， 当然咧我哋喺张床度啦，已经唔系龙舟挂鼓啦。咁呢次咧我就捉住佢嘅手臂，捉实佢嘅手臂。咁就我向下冲咧，我手臂就向下拉。即系好似啊点捻嘢咧，即系推轮椅咁啊。咁啊推个轮椅向后嘅，我条即系就摁一摁佢。嗌救命啊！啪！我啪啪声唔系啪啪声，应该系砰砰声。砰砰砰砰，啪啪啪啪，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我唔知系想啵呀，我哋啵普你啊，我补波你咁样咁捻样，我哋屌你都黐紧先，肉嚟啊！喂，你谂下佢好瘦噶嘛？佢瘦噶嘛？喂，大佬，我真系随时咧扯佢嘅手咧，扯到佢甩臼。我系争啲形容系咁啊，即系佢都人心欲做。咁。蠢到即系我人生度做啲好啦，到我真系要射嘅时候，算啦，我都掹翻出嚟，自己搵只手射紧咗佢算啦。我都费事再夹硬嚟，再蠢咗，我真系惊佢扯断佢只手啊，扯甩臼佢。哇！咁第二次又射，咁第二仲舒服啦，因为加上自己嘅手啊嘛，佢又系好捻多水，跟住成张床都系唔好话湿晒嘅，咁你感觉张床系湿噶咯。哇！咁屌呢次之後掂曬，咁當然啦。跟住我就問佢埋單幾次啦，又問佢幾次啦。嗱，我點解唔滿意呢一次嘅旅程咧？就係咁啦。我喺卡拉 OK 房嘅時候咧，我就問張強：我呢件女幾錢？張強同我講：我呢件女二五。OK， 二五咯，冇所謂啊，咁差唔多啦。 係啊， 值啊。OK， 咁啊唔知啊，我唔知乜撚嘢啦嚇。我呢次診斷完佢，我就問佢：你收幾錢？跟住佢話三，哇咁啊住咗，咁啊當然你話三，當然有好多可能性啦。你可能根本就係三，一係你收三千嘅，而張強唔知啦，一係張強啱啱到啊嘛。第二，你咪想攞多五嚿咯，你二五，開三咪攞多五嚿咯。有呢、這個有個可能性，咁我都唔深究，我覺得，喂，兩樣你都唔啱，一係就張強唔啱，一係就你唔啱。所以我就覺得呢種玩法係我見到阿空少空爛我好開心，我見到你條女癲癲地我又好開心，我跟個 uncle 出去巡啊，跟佢喺後面我又覺得幾撚過癮。咁但係消費嗰度埋張單又每人俾多兩嚿，貴咗成九嚿水咁走，我覺得貴咗，錢財身外物。但係講真，皮肉錢多其實都係錢財身外物，但係你都唔好收多我五嚿啊！即係嗱，坦白講，如果我有預算，呢次我有預算啊，我帶多幾千蚊過去啊，咁我就得啫。如果譬如我嗰時有時去張班班緊㗎嘛，喂，如果到時我唔夠俾點算？喂，即係有幾個問題出現嘅時候，我呢個 trip， 一路一下張強冇同我講，佢話啲女有三千，冇咁講過，一路冇咁講過。咁如果我真係，如果你話冇三千，佢唔理唔嗰三千，我過當你全部二千五嘅話，我係有權帶我啱啱夠嘅錢嚟嘅咋，我有權㗎嘛。 係啊， 咁 OK， 你唔講，咁調翻轉呢條女，我問咗張強，呢件二五嘅，我諗咪又二五㗎啦。所以我覺得荷包好鬆動啦。咁跟住我就咁你俾二五，但條女我跟住話三千，咁我唔會拗㗎。拗咗咪唔过瘾咯，提前两 Q 跌得咁开心，拗咗唔过瘾，咁所以我就觉得我系冇瘾咧。其实我可能俾你哋使多咗钱嘅， 但系你应该同阿张强讲翻咯。 系啊，我又觉得好啦，老土呢啲女嚟噶嘛，你有时候你知我啲性格。 唔系，喂，你同条女讲翻，我就唔好意思，即系同阿张强讲，我唔会觉得唔好意思嘅。喂，你同我讲二千五，屌，结果 喂，呢次下次有机会见到佢，我 实屌噶。 呢啲我唔会喺微信同佢讲。唔会，我要兜我都未知，兜佢都未问佢噶啦。所以有时张强，因为我会知道嘅，你可能 啱啱新嚟咧，乜都唔熟咧，所以係咁咯。 喂，咁呢、這個即係你起碼都欠我一個交代咯。 係咯，佢唔止呢個交代啊，佢嗰張單多咗成千蚊咧，你都要俾個交代我㗎。但到而家都未有啦，唔緊要啦，下次要再見你。都唔知下次到幾時啦，係咪先？下次再見你，我都會，我真係會問，我就兜兜兜完就問嘅啦。呢啲喺微信問我都好啦，我諗婆媽一句坐得嚟，我就問：屌你應該上次咩嘅？我嗰件女話咩嘅？咁我就會我要問就我睇佢點答。因為講真，微信問佢會收息我先答你。屌啦，即係耍你啦，係人都會啦。但如果我兜兜面問咧，佢嗰答法會唔同噶嘛？咁啊，所以咧，你話我開唔開心？咁我開心嘅。但係你話我值唔值？非常之唔值，咁當然一樣嘅。網友見你要跟好張單，同阿張強講清楚，咁你可能會遇到我啲咁嘅問題嘅。咁其實呢個問題我自己都要負翻一半責任嘅。OK， 咁冇辦法啦。但係講真，錢係使咗，咁屌喺嗰度真係，我俾3000，我係屌4000喎。我成日覺得，即係嗰兩下，即係你又唔好講。即係第一 Q， 第二 Q 即係幾撚殘忍㗎喎，即係搵殘忍㗎，冇病㗎喎，即係聽斷骨㗎喎，我搏曬老命咁樣坐落去，咁都應該俾咗五嚿水貼士，我當俾啲五嚿水貼士囉。 咁你就唔好怨啦。 但我又會覺得係一貴咗嘛，我應該俾一嚿水貼士㗎嘛。我應該俾平時我俾一嚿㗎，但呢次我就冇俾貼士條女啦。但係呢我應該俾貼士個 DJ 嘅，因為佢收六嚿。張強同我講話 ，DJ 有五嚿有六嚿，但我費事啦。你嚟到你話六嚿咪六嚿咯，係咪先？咁咁、那個 DJ 其實應該比較七嚿佢，因為佢清理啊空少嗰啲，即係呢啲空爛之後㗎啦，滿目瘡痍㗎嘛，係咪先？佢清理其實應該比咗嚿，我係冇俾，咁啊扣埋咁咪算咯。咁有著有唔著啦，我就可能冇你哋咁滿意啦，我覺得我自己冇滿意嘅，但係可能喺阿空少嚟講，阿空少都滿意啦，係咪先？你又 OK 啦，朗尼又笑住口啦，咁啊 Uncle 同佢冇乜點接觸，所以我唔清楚，咁佢都應該冇問題㗎。如果有問題，佢呢啲老行家、老司機有問題嘅，即係會同我講，或者同阿朗尼講㗎啦，咁我收唔到佢消息，咁即係總括你哋五個人嚟講，你哋四個都 OK， 係我。俾多咗錢咯，我覺得咁啊，呢度係差。 俾多錢，我哋都有俾多錢㗎。 你都俾咗200咧，我俾咗唔止200啦，變咗好似，我覺得好似俾多咗500啦嘛，我自己係咪先？爭啲而家食飯嗰度再俾一俾，又俾多1200啲。所以我係覺得我係會幾，我係有權真係債人嘅。你哋都有權債人，但係你個債人嘅嗰、那個唔會夠我多咯，應該我更加多啦。咁啊，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完啦。咁我唔知阿仁哥有冇俾人 DQ。如果阿仁哥冇俾人 DQ， 喺度選嘅話咧，我希望九龍西嘅朋友全投仁哥啦。OK， 咁都係啦，神山虎啦，打賞啦，或者最得氣啦，各位網友都要買啦。啊，都係因為我一份赤子之心。係你哋唔覺噶？你成日覺得我係冚家產，即係仆街，一個契弟係。但我一個有赤子之心嘅啟弟 ，OK， 咁啊，希望都網友就支持下我，亦都支持下我嘅理念啦，我嘅諗法啊，啊，真係唔係招土啊，招土下次啦，下次自動招土噶嘛，玩埋呢次啦，好冇？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應該下個禮拜有啲新嘅場可以講下嘅，咁啊，下個禮拜先算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